记忆一瞬间往返，当初跟这晚，你这温暖的臂弯，抱我飘进夜阑。 梦还是无限，却竟然是爱到终站。不可分隔的心，竟要各自悲叹。 泪已湿透的衬衫，挡不开这冷。你说走了不再返，要我伤心极难。 相爱于世间，无奈要各有各孤单。 理想跟天意相反，只好抱你在今晚。离别你太简单，缘分多数也短暂。无奈我每份痴爱没有减，怀念你记心间，无奈冲不破愧恨。回头若可找到你，怕亦是太衬衫挡不开这冷，你说走了不再返，要我伤心极难。 相爱于世间，无奈要各有各孤单。 理想跟天意相反，只好抱你在今晚。离别你太简单，分多数也短暂，无奈我每份痴爱没有减。怀念你记心间，无奈冲不破愧恨。回头若可找到你，怕亦是太晚。 谁能够叫这心窝不再冷？ 想到返嚟明天，只觉一切更短暂。 爱是永恒难过，到底怎么可以忘？